七，日元119.2，瑞士法郎0.931，加元1.26，人民币6.358，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对美元0.74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港金系报17,9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36.84美元，卖出价系1,936.68美元。港汇指数报95.5，比上星期六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 医管局亦都会继续全力配合食物及卫生局分发由国家捐赠的抗疫中成药。我们都想提醒市民，服用中药之前就要考虑个人的体质、病因和病情，服用中药前可以征询中医师的专业意见。医管局的中医部也都设有这个咨询的热线，电话就是1834511，由注册中医师解答中医药的查询。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喂，小明，好耐冇见啊，打个电话关心你先。你打咗第一针疫苗未啊？ 梗系打咗啦，疫苗系我哋对抗新冠病毒嘅有力武器，唔单止可以降低感染同传播病毒嘅风险，仲可以帮助预防重病同死亡。而且大部分疫苗都需要后续增强剂先可以完全起作用，所以要打齐第三针。你问我呢啲做咩啊？ 其实我系想问下你疫苗通行证嘅嘢啊。 疫苗通行证是重要的防疫抗疫措施，同样会按步调整。如果你打了第一针，都要按时打第二针、第三针，这样疫苗通行证才可以继续生效。 打齐针，防重症。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啊！咁喺直播室咧有马鼎盛啦，有马恩赐啦，咁喺电话度咧就有刘兰昌博士。刘兰昌博士， 系你好， 安好噶嘛？你问候下你先。 好好啊， 好好系嘛？得啦， 系啊，多谢关心。 好，咁啊，今晚我哋讲嘅题目叫做俄乌谈判，咁啊倾过几轮噶咯，都未有任何进展。 有进展，有进展，啊、即系仲继续倾。不是说不谈就是已经是进展了。 那你说得 对。什么叫谈判呢？谈判者拖也。你看朝鲜战争谈了多少年？从一年谈到五三年，谈了两年多。谈来谈去又继续打，又死这么多人。咪就仲系三八线，你谈咗去边啦？谈咗去鸭绿江咩？谈咗去大邱咩？嗱，咁而家讲今日呢个。呢、這個題咧，係好過癮嘅，好有啟發性嘅、啊。你從哲學上嚟講咧，打同談 係 戰爭同和平係一組矛盾嚟嘅、相反相成嘅佢哋。 啱啊！ 嚇，打係手段， 係 談係目的。 啱， 打係硬嘅， 係 死人冧屋。谈咧系远嘅，外交呢、這个政治啊，打就快， 系 一炸冇晒咯， 希望快啦， 唔系凡系打咧 孙子话斋嘛，兵贵胜就不贵久啊嘛。你拖嗰啲叫咩咩将军啊？有边个将军话我金长将要打十年咁？哇！ 你坦白可分啊，大佬，下边啲兵话走晒啊！ 只有话我呢场仗要速胜咁先系嘛？啊，打就快嘅，谈就慢嘅， 系 啊，打就叫干戈。谈就叫做 肉白， 呢个相反相成，因为打我也讲了几次啦，今次讲谈，谈才是实质。咁啊，十八号咧，普京同土耳其总理呢个埃尔多安通电话嗰阵时咧，就提出呢个停火嘅条件。 系 啊，第一，乌克兰唔申请入北约。 系 第二。解除武装 唔系喎，佢又系解除武装啱。 第二第三第四啊，仲有第二啊，解除武装 系 啊，第三咧就要去纳粹化 系 啊，第四咧放弃东部领土 系 啊，第五咧正式承认接受克里米亚嘅呢个吞并 系 啊，主要就系呢五条啦， 系 咁啊， 系噶啦。 泽连斯基咧 开天杀价噶啦，谈判就一开始第一就实系咁噶，大家都 乜呢啲叫漫天开价 啊 嘛， 实系噶啦， 啊， 咁啊，佢落地还咩钱啫？ 落地还钱好简单，第一停火， 系 停火先， 系 你唔好边谈边打，唔好玩呢手，系你话维和嘛，你中意和嘛，停火先， 系 第二又好简单， 系 get out。 离开离开乌克兰先， 滚出去啊！你唔好讲咁多啊！ 系 有咩讲讲领土啊 ？No way！ 系 啊，蓝昌兴 系 系 听你点讲啊？ 吓 俄乌谈判啊？ 系噶，马兴讲得好啱啊！真系诶，呢个谈谈打打咁啊，两三年噶啦，系咪？但系而家咧呢度一定唔会拖咁耐，咁啊诶睇边个诶受得了啦，系咪？因为有损失噶嘛，系嘛？啊，我觉得咧就最多一个月嘅啫，再谈一个月到啦，差唔多噶啦。 系，唔系但系双方嘅利益咁冲突，咁点倾得埋啊？ 即系 呢个一二三四五，我谂乌克兰最多承认一嘅啫，即系暂时不入去北约。你解除武装又冇理由噶，咁我系一个国家，冇理由国家连自己武装都冇，咁点算国家咧？ 佢当你系国家咩？ 我知道，即系但系从乌克兰嘅立场，咁佢家系个死都唔投降，要你滚出去就系因为佢认为自己系国家嘛吓。 因为最主要系打唔打得落去 系。 即系嗱，你泽连斯基 系， 你话你唔投降 系。 咁跟住咧嗱，其实普京嘅战略其实佢而家咧就唔系话攻城略地，佢唔系话占你嗰、那个基辅又唔系又唔系占你任何嘅城市， 嗯、 但系我就要炸你一千个军事目标， 嗯、 你唔投降炸两千， 嗯、 两千我唔投降炸三千，而家差唔多四千啦，咁一直一直将你嘅所有嘅重要嘅嘢全部炸烂，咁、 嗯、 你再唔投降再炸就系咁。而家最大嘅问题系你北约同埋美国唔插手嘛，咁你即系等于系乌克兰挨打啫嘛，你只有挨打。咁你有咩辦法？你幫呢個朝鮮戰爭仲唔一樣喎、啊？朝鮮戰爭你中國挺住朝鮮，咁後面仲有俄羅斯，仲有大量咪即係前蘇聯大量嘅軍備。 嗯。 咁你而家唔係乜？你而家你實際上而家北約俾嘅所有嘅軍備，咩標槍啊，咩嗰啲反坦克武器，其實都係好少量嘅啫嘛，捱唔到好耐噶。 嗱咁啊，蘭昌興，係啦， 係 我咧。就唔会信普京嘅、啊，更加唔信佢嗰啲宣传。 系 、啊，我哋睇事实。 系 最大嘅事实系乜嘢呢？普京肯谈，已经承认佢打唔落去。 系 喂，如果我真系按照原来嘅计划，四日货仔 就已经到基辅啦。 到啊！你开玩笑，到啊！佢原来嘅计划好清楚。 系 第一日， 嗯。 导弹， 定棒扫晒， 系啊，无人机， 系 呢、這个将你嘅制空权 攞晒，系 第二日系无限制轰炸， 嗯， 即系攞制空权， 仲唔炸你 啊？系手段啫， 系啊， 嗰、那个按照呢个北约讲话斋，嗰、那个叫做踹门， 啊，即系抌一脚， 掹开道门， 掹开道门先， 跟住就机关枪扫入。 咁啊，入到去即系 头先阿刘博士讲嗰样啦，炸你几千个地方。 嗱，嗰样我又唔信晒佢。你话几千几千啊？你估中招啊？你估中招啊？ 中招啊，慢慢声添啦。 你嗱，你讲几千冇意思。 系 喂，林昌熙，你听我讲完先啦。 好啊， 你讲几千咧？嗰啲係冇得拗嘅， 係。 但你講事實， 嗯， 你要達到咩目的？ 嗯、 你係攞到制空權 啊？ 呢個係第二日嘅目標嘛？ 係啊，係啊。 咁然後就鋪天蓋地嘅轟炸機、強擊機、武裝直升機嚟到掠人頭啦嘛？ 係。 呢個係第二日嘅目標嘛？ 係。 第三日就係已經粉碎咗你嘅基本抵抗，我唔使炸一千到四千到几多， 系 即系斩首同点穴已经系见成效啦、嗯 啊。 地面钢铁洪流就滚滚向前， 系 基辅离边境有几远啊？ 系 100公里啫嘛， 都未打到入去而家。 喂，坦克踩油两个钟都唔使到啦，已经 系 同你讲咁多做咩 啊？ 第三日就系围城， 系。第四日就入 第四日提头来见咯你一系你就投降， 系 一系就杀咗你， 系 一系你叻极咧，有美国大使官接咗你走佬， 系 去流亡政府， 啊最好你唔好烦。 唔系咁，我嗰啲汉奸嗰啲乌奸就已经喺总统府宣布 系 成立亲俄嘅呢、這个。傀儡政府啦嘛， 咪即系克里米亚嗰阵咁咯， 唔系啊，好似阿富汗咁啊， 系啊系啊， 呢啲就系 佢原本嘅计划。 喂，你系世界霸主嚟噶，打一个人均 GDP 得千零美金，全欧洲最穷嘅四个国家之一，我打成咁嘅猫样， 同香港差好远 吓。喂，你唔好同香港比， 系咯？ 你做香港人冇啲骄傲嘅咩？咩叫四小龙啊？ 咪咯，乌克兰同佢争几十倍、啊， 乌克兰仲穷过阿尔巴尼亚， 系啊？ 你可以想象嘅咩？ 系真系想象唔到。 咁所以即系普京喺开打之前， 嗯， 佢嗰班智囊、嗰班马屁精， 系 加埋佢嗰班将军， 系 梗系拣过年嘅说话讲啦，仲唔心想事成？ 系万事胜意。 咁你普京做咗廿年沙皇，点听得到嗰啲额尔之言啊？ 有冇人敢讲？我都 听嗰啲早嘅高射炮时候啦， 系 嘛，仲留得你？ 系嗱呢个时候听阿刘博士点讲先。 嗱，第一咧，呢、這个普京嘅计划到底系点咧？我觉得你哋两个都系猜嘅啫。系嘛？即系外 你系咪睇到真噶？睇到真嘅话，我知道、 啊。系咪能够作准咧？即系普京有计划讲话一日搞掂泽连斯基咩？ 唔系， 冇人讲啊，从来冇人咁讲过噶。 唔系我知，但系刘博士会 嗱，你听我讲埋先。 好啊，好啊。 到底而家普京嘅目标系乜嘢？ 唔系你意思就系普京想打一个月啊？ 咁啫嘛。嗱，你譬如讲， 唔系佢头先讲，听佢讲 你而家打通咗亚速海同埋里海嘅通道，能够使到克里米亚有一条陆路通道去俄罗斯。咁呢个系咪普京嘅目标咧？ 唔系，一早有噶啦。嗰、那个克里米亚即系亚速海嗰条大桥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队做噶， 可能中海建议中海建下边写住 Make in China 啊条桥。 好多嘢咧，你哋都系猜想。我觉得咧，我又唔知道普京到底佢嘅战略目标系定喺边度。 佢一定唔会话想拖，一定唔会话想打到五月。 你都系你讲啫嘛，人普京 你有冇可能啊，大佬？ 即系你做普京，你唔会咁嘅计划啊嘛？ 常理啊，用常理嚟， 喂，即系兵贵神速啊！你话 梗系啦， 喂，好贵噶，刘博士，每日用兵几贵啊？即系你炸 你 嗰啲导弹，你估平啊？掟几千个落去，你估即系你？ 唔系啲俄粉咁讲啊！啲俄粉话即系已经达到目标啦。我谂普京一巴刮过去，你咁样即系鱼我啫。 咪而家未达到最终目标。 唔系你嗱，首先我觉得咧，即系普京个目标到底系咩？我觉得而家都系猜。 即係我覺得我唔知。 喂，咁佢提出五個條， 普京目標列咗出嚟啦，大佬。 嗰五個停火條件應該至少係呢五個係嘛，劉博士？ 首先， 你嗰啲咩去軍自發、納粹化、中立嗰啲係表面上 咩表面啊？呢啲係最大嘅侮辱性、啊。我呢個國家係納粹化。我仍是纳粹化，我仍是契弟，这样都有的，没可能的嘛。 他现在说他不要乌克兰的领土，但是他要不要控制、這個、 喂，克里米亚是哪个领土啊？不要吃了啦，已经 顿巴斯啊，顿巴斯啊，乌东啊，卢金斯克啊， 佢话唔要啫，你就信佢，我唔信佢噶。 系你话唔要啫嘛， 系 我话系佢可能要啊， 系 唔系我哋讲谈判啦，讲谈判啦。 所以普京嘅战略目标到底系咩？我觉得我哋都喺度猜，可能 佢战略目标系想竞选连任。 咁 呢个好， 呢个又系一个嗱，你到底会打成点？而家咪都系睇嘅啫嘛，系嘛？你而家话乌克兰唔系俄罗斯死咗五个将军，呢、這个黑海舰队嘅副司令死咗。 喂，嗰啲冇所谓，嗰啲冇所谓，我唔讲呢啲，我只讲事实。 所以 你仲未攞到基辅，仲未攞到哈尔科夫， 考证一下先得。 唔使考证，唔使考证。 唔系你嗰个马尔咩绑督咪攞到？ 唔使考证，你攞到你话炸咗四千个，但系我而家仲喐得。我仲可以殺你，我仲繼續抵抗，我仲唔投降，呢啲係事實啊嘛，基本嘅事實啊嘛，唔使拗嘅， 係 唔使拗嘅。唔係，我哋而家講咧呢個談判咧，我個人嘅淺見， 係 俄羅斯同烏克蘭嘅談判咧，這個仲唔係真正嘅結果。 嗯， 真正嘅結果咧係喺美國、北約、西方、歐盟喺佢手裏邊。 哦、 即是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谈判呢只不过是个表面的。 嗱、 简单讲你说你不准入北约 是 喂你说入就入啊你要问过北约的、哦、北约准不准你入先是一个问题、哦。 即是说不准你申请入北约啦。 不是不是你可以申请做什么不准人申请啫。 那他可以加埋下去嘛。 即 是 你 不申请就肯定。 你可以申请但我可以不批嘛就是批的权在北约嘛。第二个蘭昌興都知道他給這個反坦克導彈給這個防空導彈、而且確有成效、即是俄羅斯自己都要承認有什麼損失、當然他縮水就沒所謂啦 但至少有啦 咁即係證明正在抵抗緊啊嘛，冇投降啊嘛。 咁烏克蘭一路未冇一路都唔話投啊？ 呢、這個一定 同埋我哋知道我哋知道蘇俄 唔 使 打啦，而家佢係想嗱，而家呢幾個條件都係城下之盟嚟噶。如果你接受曬，你咪亡國咯，仲使乜打啫？ 嗯， 係嘛？你如果一個澤連斯基接受咗呢五個條件，佢一定落台噶。你仲點踎啫？ 係啊， 係嘛？你唔好扮外國英雄啦！你賣國賣成咁啦，仲有咩可賣咧？唔 係你。泽连斯基落台就是一定的了 你咁话，唔系我同你赌、啊，我同你赌、啊，我赌普京落台、啊，赌唔赌啊？唔系你赌唔赌先？ 即系普京要先过泽连斯基落台， 咁我又唔赌，我又唔赌。 喂， 我完全可以帮你赌。 我同你赌普京可能落台， 系 啊，佢呢仗冇打好，佢想掠嗰啲 攞，咁有牌喎、啊，大佬 攞啲将军冇牌 吓，唔会有牌，唔会等十年八年啊，咁佢十年八年佢实落台、啊。 我哋仲有两个时间段可以讲，我想放喺后边先至讲嘅，就 系、 是、呢个谈判嘅背后， 系 呢、這个背后。会产生咩后果 啊？呢、這个紧要啊！ 呢个先系我哋今晚倾嘅目的啊嘛。 系 即系谈判。头先我哋同阿刘生都系倾紧个台面嘅嘢。 系 即系你开价系乜嘢，我还价系乜嘢。咁仲有一样咧，开价还价后边嘅筹码系乜嘢？ 嗯， 即系你凭乜嘢要我投降认输？ 嗯， 输到贴地。 系 或者 你又凭乜嘢？ 或者泽连斯基，你凭乜嘢叫我滚蛋？ 系 系嘛？咁啊，大家。即是谈嗰阵时呢啲条件一个月前已经列晒出嚟㗎啦。 係。 問題係呢一個月之內咧，情況係發生咗變化，啲籌碼係發生咗變化。所以我第二節咧先至同阿蘭昌熙傾咧，即係第一談判背後，中國同美國或者講中國同美國的盟友們，佢哋嘅態度係乜嘢，先至決定呢個談判談成點樣。我話呢個決定權喺呢度。第二 係。 戰場上面是一般人都看得到的，是但是戰場後面起決定性的作用是經濟， 這個一定啦，但是經濟是長遠一點的嘛， 不是啊，經濟即刻捏頸的大佬， 有沒有這麼快啊？ 盧布貶了多少？ 是 盧布貶了多少？ 貶了我想都差不多一倍了吧，差不 多，當然啦，75元到150元， 是啦，是啦，是吧，都接近一 倍了。我們先說後面那些東西，是即是背景同埋基礎，即係談判。 哦，咁啊，咁呢、這個即係一定噶啦，即係俄羅斯一定係最即係暫時嚟講啊，喺經濟上邊佢梗係吃虧噶啦。而呢樣嘢可能佢自己都諗唔到，即係雖然話美國再三 拜登講咗啦， 但 係 佢話你更嚴厲嘅制裁啊嘛。 我講過噶嘛，你唔知你唔信啊嘛。 同埋一樣嘢，佢諗唔到歐盟會咁團結咩嘛？因為佢歐盟同俄羅斯之間嗰、那個即係、就是、利益關係密切好多噶嘛，同美國。 特別係德國都可以即係，唉、我即係有都唔要啦。 咁你即刻啲嘢貴曬佢大佬。 咁呢啲後邊嘅事啦，後邊嘅事啦， 係。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又可以听直播啦。咁嗱，第一只你揀咗呢只，喂，你想嘲笑边个啊？叫做一水隔天涯，邓 一水隔天涯，边个中意听啊？自动入座啦。 好啦，咁啊呢个时候我哋听听呢一个邓丽君唱嘅叫做一水隔天涯。咁一阵十一点咧就新闻啊，同埋一啲报道之后咧，我哋跟住翻嚟会讲呢个俄乌谈判，尤其是讲到呢个谈判背后嘅经济啊，同埋国际政治嘅关系嘅。好，先听歌《一水隔天涯》。 伤者都已经送院，大部分人伤势轻微，主要是骨折或者撞伤，没有生命危险。当局将会调查事故成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632点，跌1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67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7，日元119.2，瑞士法郎0.931，加元1.259，人民币6.36，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1。伦敦嘅每安士买入1,934.71美元，卖出1,935.5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晚上港内嘅能见度维持喺3000米左右。此外，一道冷锋已经喺华南北部形成，并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喺星期三朝早横过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沿岸有雾，听日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1至25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吹和缓嘅偏东风。听日渐转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显著转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最后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广东讲细， 系啦。咁而家咧，即系一分钟讲一个小嘅旧闻啦吓，我哋讲古讲今嘅，即系谈判啊。历史上咧有呢啲谈判咧，即系谈判桌上嗰啲人咧，其实唔系决定命运嘅人啊。比如讲抗美援朝，你系揾彭德怀，揾呢、這个金日成嗰啲官去同美国佬谈，其实你哋系冇最后决定权嘅，决定权喺斯大林。斯大林话要继续打，咁啊继续打啦，一直到1953年3月5日佢死咗，咁啊苏联就改为集体领导，咁啊大家谂，系唔好再打啦，不如咁佢哋决定唔打，中国同朝鲜梗系冇意见啦，啲事情就系咁样嘅，所以即系好似李承晚话我仲要打落去，咁你话打啫，美军话唔打，你自己打咩，系嘛？所以谈判今天咧，我哋睇。你普京同烏克蘭談是冇用的，其實你真正要跟美國談，啊，係咁啦。 我哋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呢場硬仗。 現時各間公立醫院面對非常龐大的服務需求，醫院管理局呼籲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徵輕微或冇病徵，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外交二十问， 好啦，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正式开始。第一条抢答题，2019年中央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当中涵盖多年的愿景，近的规划讲到2022年，至于远的又讲到哪一年呢？ A 2030年，B 2035年，亦或系 C 2049年呢？ 唔通系 C 2049年？ 错，俾多次机会你啊！ 喂，发展纲要系为咗加强各个城市间嘅政策协调，有利未来发展规划上嘅衔接同整体性嘅。你一答就讲到2049年咁远， 差唔多30年喎，到时乜都变晒啦。我就觉得系2035年啦，又唔会太远，又唔会太近。 哦，你又讲得几有道理喎、哦！一啲大型基建随时涉及10几年嘅规划，但系如果只系讲到2030年呢，又好似太近、哦。好，我决定好啦，正确答案系 B， 2035年。 冇错啦，其实大湾区理念首次喺2015年提出，及后发布嘅发展规划纲要具体列明整体嘅长远布局，讲到明各区嘅城市以整体利益作为前提，再制定区内各城市嘅发展方向，目标系喺2035年大湾区能够形成一个以创新为主嘅发展模式同经济体系，不论系经济实力、科技水平都能够大幅跃升，在国际间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亦都可以更进一步。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由现在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吓，咁啊直播室咧有马鼎盛同马恩赐，咁啊喺电话度咧就有呢个刘兰昌吓，咁啊我哋今日咧就讲呢个俄乌谈判嘅，咁啊好啦，咁啊马鼎盛继续啦，第二 part 讲乜嘢？ 即系其实我哋系好中意谈判嘅， 系 无论如何咧，谈判系一个终结， 系 啊战争只不过一个过程， 嗯， 而家谈判咧唔死人嘅， 系 咁啊谈判诶。達到和平的目的呢樣嘢咧，習近平主席都講清楚啦。佢、話中方歷來主張和平， 嗯、 反對戰爭、 嗯， 國家關係不能走到兵戎相見這一步，對抗衝突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嗯、 喂，語重心長、哦，苦口婆心咁係勸邊個咧？我又唔點名啦。總之勸嗰啲想繼續打，唔係想繼續打嘅啊，即係你。你要用兵嚟解決呢啲咁嘅國際問題咧，歷來證明係解決唔到噶嘛、 嗯。 你就算係啊，第二次世界大戰、嗯、將呢個德國同呢個日本打到無條件投降， 嗯、 但係你睇下戰後唔使20-30年咧、 嗯， 啊一樣咁青春、 嗯， 一個民族又煥發出一個新嘅面貌、 嗯。 所以你想話？我呢一仗打到你完全好似蒙古滅中亞咁冇曬，唔 係 嗰個時候啦，唔係嗰個時代， 呢個時代冇嘅， 係嘛？所以即係勸人為善咧，習近平啊，呢個係講得好啱嘅。咁咧就希望即係而家表面上俄烏雙方嚇、啊，你都知道美國又好，拜登又勸你談判啫，唔勸你打。咁、中美都開咗聲啦，咁你兩個好。 好咩啦？ 即系妥協咯，一人退一步咯。你嗰五大條件，我呢兩大條件，大家一人褪褪咁咯。你唔可能一直打落去噶嘛？ 嚇、啊！係點啊，劉博士？ 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和 為歸、啊、但係問題就係條件咯。即係最後咩條件能夠使到雙方面都可以接受啦，係嘛？就算你係朝鮮戰爭咁啊，最後。雙方面都有個可以接受的條件。 嗯， 而家咧，普京開出嚟籌碼、 嗯， 公開的籌碼， 係 同埋佢心裏嘅籌碼，我哋都唔係好清楚嘅。 係 咁，實際上最後會點咧，都係要傾咯嚇，繼續傾。 嗯， 咁而家咧，實際上咧，你可以睇到澤連斯基佢其實咧都係要傾。 嗯， 因為其實而家我自己覺得啦，最徹底係佢，因為你唔傾咧，你又繼續俾人打。因為最主要咧，你本來你北約美國你出手咧，你仲可以打，你而家實際上冇得打，只有挨打。 嗯， 咁你實際上你最後就係要最後你都要按照普京嘅基本邏輯去接受咯，就係咁。 嗱，事實咧唔係咁嘅， 即係你話呢個首先最倒霉嘅澤連斯基，即係澤連斯基只不過係一個個人啫。我哋而家講緊係烏克蘭呢個四千幾萬嘅一個民族，佢俾人打，呢個係事實，因為確係強弱懸殊。 嗯， 在未打之前大家都知道的了，那你是要付出重大的犧牲的。但是这个民族呢，他如果是不屈不挠，不想灭亡，不想成为附庸国，不想连武装都没有的，这样的情况他已经用事实摆在这里了。2月24号今日是3月21号， 差不多一个月了。 差不多一个月了，四个礼拜了，已经足足。 是你一个成都没 打落去。还是在坚持着抗战。 是。 在非常，在不要不笑啊，抗战啊。 是。 抗抵抗侵略者的战争。这个是铁的事实。你不敢说侵略不紧要。 是。 但是你的兵入了人家的国家杀人冧屋。 是。 围了人家首都，不是侵略。是乜嘢？ 系 你话我系维和，哇！如果咁样维和咧，就好似日本仔打中国。 系 当时佢话我冇战争， 系 呢、這个只不过系华北事变啫嘛， 系 系嘛，即系你中华民国边度有资格同我打战争啊？系嘛，你亦都唔敢宣战。 嗯， 即系中国人都唔会忘记呢一个屈辱嘅一页。 其实距离仲大、哦，即系当时嘅日本同埋呢个国民政府啊，同埋而家你俄国同乌克兰争好远。 唔系你讲战争咧，边个都唔啱嘅。 唔系咁讲，唔系咁讲。战争有正义战争，正如中国人民志愿军打美国侵略者，你话唔啱咧？你系咪话唔啱先？ 美国攞住一个。一樽藥粉去打伊拉克又啱嘅咩？ 嗰啲 啱， 打伊拉克嗰陣時候，我哋會請你嚟講。劉博士，今日我哋講緊，今日我哋講緊俄羅斯侵略，你唔能夠話美國打過伊拉克，所以俄羅斯就有權打烏克蘭。呢、這個邏輯唔成立噶嘛？ 咁唔止，如果你計十九世紀，美國打過好多侵略戰爭先。 我覺得馬兄咧，你係懂歷史嘅。 當然， 你知道頓巴克，你知道盧甘斯克，前八年從2014年到而家嗰種狀況，你係熟悉嘅。 我知道國際法，國際法係烏克蘭係一個主權國家， 係 佢用武力鎮壓國內。是啱或者唔啱，嗰啲外人不得说三道四，吓、即系等于中国，如果系国内有咩叛乱，佢派兵去镇压，你够胆话我 系 希特拉，话我系纳粹，梗系唔得啦，点解我 系 主权国家嘛，我平叛啫嘛，我镇压反革命啫嘛，你唔妥系嘛，你唔妥你可以收容去你个国家，系嘛。即道理是一样，你一定要承认中国同乌克兰建立外交关系嗰阵时 候， 是高度赞赏佢对台湾嘅问题嘅态度嘅，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系嘛？咁同时中国投桃报李，亦都承认乌克兰嘅主权同领土完整啊，大佬， 系 呢个系最根本嘅嘢， 系 即你可以批评我话呢个乌克兰。去鎮壓呢個盧甘斯克、你可以咁講，但係作為烏克蘭嘅主權國家嚟講，我話呢個係武裝叛亂，係、分裂主義， 係 烏東獨， 係 點解先？係咪雙重標準先？ 係 唔係冇人反對你呢、這個 ？OK， 唔使咁慷慨激昂。 OK， 當然啦。 你講呢套啱啊！你而家中國今日仲俾咗1000万呢個烏克蘭啦、啊。中国嘅立场好清晰噶嘛？呢、這个 一千万，喂，你俾俄罗斯几多先？ 有咩啫？冇问题噶，你呢、這个系咪啊？即系实际上系完全系冇争议嘅问题嘛？ 有争议嘅，有争议嘅。嗱，好似拜登同呢个习近平主席讲嘢嗰阵时咧，佢点讲啊？佢话美国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系 啊， 咁呢個北京嘅呢個官媒咧，即刻就嚇、啊、拍手掌啦。 係 話呢個體現咗拜登政府嘅戰略清醒 係 與理性 係 嚇、啊。但係我哋從呢個時事評論員嘅角度嚟講咧， 係 好簡單 係 啊。中美雙方嘅元首咧，都係純麗嘅外交語言 講啫。 我哋聽其言就觀其行， 係 啊，即係美國同美軍時刻準備有可能同中國發生衝突。 嗯， 呢個係事實。 嗯， 你睇下兩國嘅參呢、 這個嗰啲喺南海嘅 演習啊， 係 你就知道事實啦、嗯。第二，美國從呢個1979年至今。他一直都持續軍售支持台灣、 嗯、 而且是越演越烈、 嗯 啊、以前還說、啊、我賣的是防守武器不是進攻性武器哇 現在越 潛艇還不是進攻性武器你不要玩了是吧 是 那這個事實是美國持續軍售支持美國支持台灣以武拒恫、 嗯 啊、第三呢美國和日本、澳洲甚至印度、越南等等、 嗯、 進行明顯的有真針對性的聯合軍事演習、 嗯、 正在打造亞太北約、 嗯、 所以拜登口講話我不會這個強化同盟關係反對中國講下啫、啊、即係我哋舉呢個例子咧，即係話中美談判同俄烏談判一樣， 係 不過俄烏談判咧就已經打緊啦，大家俾爛塊面啦，唔緊要啦，拍台鬧都得啦、 啊 啊、但係最終談判仲係要攞外交嘅形式嚟到結束呢場， 唔、嗯、係你任何戰爭都要嘅、啊，你打贏咗，你譬如以色列 百年戰爭咧夠長啦， 唔係你以色列六日戰爭打到冚唪分曬喺度啦，你都係要傾落嚟，大家簽咗個紙，你先叫完結噶嘛。 就因為瞓曬喺度，所以唔打啦嘛，仲打乜鬼啊？係 咪？即係你全勝啊，完勝啊，冚唪唥打贏曬啊！你都係要最後你都要翻落嚟係坐低喺度傾噶嘛，只不過你喺用一個強力要人哋依照你嘅意思嚟簽個和約，而家問題就係普京有冇咁嘅能耐做到呢樣嘢啊嘛？ 嗱，你同蘭昌興傾傾啦，即係城下之盟，城下之盟呢個係普京擺出嚟嘅態度。 唔係佢希望達到嘅目的啦，至少係嘛？就算唔係好似阿馬鼎盛你講，即係嗰個係上策嚟嘅。咁佢而家個中策就提出嗰五個條件啊嘛。 嗱，我就唔去講咩戰爭正義非正義，我就講咧話普京咧點解係。可以達到佢目的，因為我先頭開頭講嘅理由就係咩嘛，即係話你美國同埋北約你唔出兵嘛，你唔出兵你咪烏克蘭咪就挨打啫嘛， 嗯， 咁你有乜辦法啫？你咪遲早你只能夠舉手投降嘅啫嘛。 唔係咁，你可以 你先又講話咩烏克蘭英勇抗戰啊？咩嗰啲係假話嚟啫嘛。 係係係。 你而家你雙方面死咗幾人啫？百几人、千几人，你打啲二十几人，你根本就你帮其他嘅战争你比起嚟咩啫？而家你大家都喺度玩啫嘛，玩泥沙啫嘛，大家喺度 烧几多钱啊？咁样玩贵啲啩？ 唔系你有库存噶嘛？ 唔系刘博士，我问你，即系呢个系咪普京谂住唔系打一场咁血腥嘅战争咧？ 嗱，我一开头就讲俾你听，普京咧就唔系攻城略地。而且唔对平民发，唔对平民发动进攻，所以佢个军事目标咧，就话我打你一千个军事目标，你唔签咧，咁啊打两千，打两千唔签打三千，打四千，打到你所有嘅军事目标重要嘅工厂冇晒，咁你签唔签啊？ 嗯， 就系咁啫嘛，你而家个道理系摆住喺度噶嘛， 嗯、 我哋使乜拗咩正义唔正义啫？ 诶、哎，好。你讲完啦，到我讲啦，正唔正义嗰啲唔拗啦，因为大家立场唔同，啊、你嘅立场系撑俄，我嘅立场系反普京，所以唔拗啦，拗冇意思，听众亦都唔想听，但系即系我要同大家科普一个军事嘅小常识， 嗯， 吓、啊，即系刘博士话美军人出兵，北约唔出兵， 嗯， 咁我哋要睇个现实， 嗯， 点解以乌克兰？損失了四千個重要軍事目標， 係 仲可以每日使到俄羅斯損失飛機、 坦克車、 裝甲車， 係 等等。 嗯， 啊，這個軍事力量從何而來呢？ 其實個答案非常之明白。 係啊，美國不弱。 唔係，而家喺烏克蘭進行緊一場係叫做不對稱戰爭。 嗯， 不對稱戰爭也者，就係烏克蘭雖然佢有常備軍十幾萬， 係， 但係你喺戰場上睇唔到。 哦， 點解咧？ 佢唔同你打。 唔係，佢唔會結集喺嗰度等你啲導彈嚟炸啊嘛。 佢化整為零啊嘛。 即係佢同你打一場呢個 遊擊戰、 運動戰、遊擊戰。 唔係， 我就可以一賠十賭佢睇過毛澤東嘅《論詞》嗰節。 好嘢，好嘢。 冇嘢啊，因為你係以弱對強啊嘛。 啱啊，啱啊。 如果你傻到可以。 你集结同佢打阵地战，你 蠢到好似泽连斯基嗰阵时问美国要呢个飞机，美国话我俾飞机你做乜啊？ 吓 吓、啊，你识使咩？ 系 唔系贵啊？你有 你揸唔到， 有冇钱一回事啊？ 系 你嗰啲飞行员得唔得？ 梗系唔得啦。 同埋最紧要，你仲有冇地面嘅指挥？ 系 你冇啦嘛。 吓、啊， 但系而家我俾呢个反坦克导弹你，同埋反呢个防空导弹你。 嗯。 美国同北约嗱，唔系估吓， 系实际， 系真真实实嘅对乌克兰进行电子战嘅帮助。 系， 如果唔系，点会俄军喺边，佢又知 系 俄军啲坦克喺边又知 系炸到 飞机点样飞过嚟超低空，你又知 系 你唔系啲雷达已经炸晒啦咩？你盲噶嘛？應該係戰場應該單向透明噶嘛？ 哦、即係差唔多。其實而家指揮部就喺北約同埋華盛頓， 唔係。而家根本就係美國同北約同啲盟國 係 喺境外用電子戰嘅辦法支持烏克蘭軍隊， 係 繼續進行不對稱戰爭， 即係繼續抵抗啦、啊。 嗱、 啊， 即係而家我就唔係話同劉博士拗，只不過我就想同啲聽眾咧分享一下，即管再睇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四个礼拜， 你认为都唔会投降 吓？咁、啊、 即系炸都炸唔晒。 边个同我赌先？ 我刘博士同你赌， 我开盘。 啊、即系你再炸多四千，炸晒八千，你都冇事。 你话啫噃， 系 你话啫噃，你话我啊信啊？咁我仲使睇使做评论员嘅。 好，咁啊讲到呢度要听只歌先啦。中陣頭唱嘅叫做《漫漫人生路》啊，而家烏克蘭就係咁啦，慢慢行啦，紅關慢到真如鐵啊！ 坐有你陪伴左右，哪怕会有痛楚，泡一壶茶自得其乐。 该如何走自己做主，结局是笑或泪别都无所谓，让我将梦变成歌。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如果疫情冇反弹，喺下个月21号起，分三阶段放宽防疫措施，食肆会先恢复晚市堂食，群组聚集人数上限放宽至4人，重开部分处所。康文署署所亦都会重开，之后重开余下所有表列处所，食肆、晚市、堂食延至晚上12点，每台增至8人。酒吧、酒馆亦都可以开放，群组聚集人数放宽至8人。泳池、泳滩亦都会开放，户外运动时唔需要戴口罩。最后将会回复只需要基本防疫要求，包括戴口罩、有限聚人数。进入处所前要用安心出行和出示疫苗通行证。但林郑月娥说，大部分防疫措施不会提早放宽，会按原定计划到下个月20号。小学和幼稚园最快下个月19号恢复面授课堂，中学就等到完成中学文凭试核心科目考试才恢复。截至今日下午6点，社区检测中心在未来2个星期尚余大约94%的预约名额，政府继续加开检测设施。明日起会重开将军澳唐明街公园的流动采样站。当局说，多个检测点设置了排筹机，已经攞筹的市民可以在社区检测中心网站查看实时筹号排队状况。政府呼吁所有对身体状况有怀疑的人士，或者有感染风险的人士，例如曾经接触确诊个案，尽快检测，以有效地及早识别感染者。政府早前在公布在防疫抗疫基金下，向合资格的香港跨境货车司机提供一次性10000元非实报实销补贴，以应对当前困难的营运环境，预计可以惠及大约11000名司机。运输署今日公布发放补贴的详情。运输署会根据记录向合资格的司机以划线支票形式发放补贴，司机无需再提交申请，划线支票会寄往司机在运输署所备存的通讯地址记录。署方计划在下个月开始陆续寄出有关补贴的划线支票。署方提醒司机，如果在向牌照事务署提供的地址已经更改，必须要在今个月31号或者之前自行或者透过代理人，包括所属的运输公司，向署方更新地址，以免延误。中国东方航空一架客机在广西梧州上空失联，民航局确认客机坠毁，机上合共有超过13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央视报道，目前伤亡情况未明。客机原定由昆明飞往广州，白云机场设立了指定区域和乘客亲友核对乘客名单，工作人员安抚他们的情绪。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全力搜救，妥善处置善后。东航官网主页已经改为黑白色。央视报道，东方航空目前已经将公司所有有关型号执行飞行任务的航班全部控制在地面，空中的航班落地之后暂时不再执行任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623点，跌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72点，升9点。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7，日元119.18，瑞士法郎0.93，加元1.259，人民币6.357。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05，澳元对美元0.74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33.42美元，卖出1933.9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沿岸有雾，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吹和缓偏东风，渐转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显著转冷，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开心日报日日发放正能量，朝朝为大家打打气。我们推出 开心加油站， 在疫情下，无论你见到、听到、亲身经历好人好事，欢迎你在开心日报的专业分享，我们有机会读出你的故事。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 杜文慧、 陈淑兰、 黄桂兰、 林超荣、 彪爷、 刘莲， 开心日报和你齐心抗疫 加油站。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第35季地区事务节目《 大埔千层记》。 大埔有不少店铺都是历史悠久，除了为居民提供日用所需，还陪住居民一起成长。今集请来报纸档方姐分享大埔和报纸档的变迁。 深夜1:30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我整日坐低就只系睇一本书啫，顾聪先生嘅作品《备忘录》，我真系由第一页睇到最后一页。好朋友走咗啦，佢嘅书最能够代表佢，你想佢最好就系读佢嘅书啦。 呢本书是古苍梧贡献给读者的一本自传，书没有由出生到离世的传承，但是一篇篇的文章精要地串联起作者的一生，他的成长、他的思想、他一生所珍惜的、他的家人、他生活的情趣、他的执着，从中细读，给我们深入了解。 苍梧兄，多谢你，这个是文学家的自传，你的自传写法真是与别不同，但是却能够勾画你的一生，其他的细节亦都不使一一具体说明啊。我是读了你用另一种写法写出来的自传，深深叫我清楚认识你这个人和你无悔的一生啊。备忘，怕自己忘记了自己的过去？不是，这个是为朋友而写的，你怕朋友忘记你，所以你写备忘，勾画了自己走过的日子，好等我们记忆住，这个是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人虽然走了，记忆就可以留低下来。 这本书里面，他在最后一页的笔之中这样讲，60年代至到90年代，或为诗，或为文，或为小说，或为评论，片语吉光，未收入在其他作品就会选录于此。他又说，悲欢离合，浮生若梦，不乏可怜之人，可感之事，可忆之景，可爱之物，来世有之，久得而读之， 追上前尘，别有放味。 真系啊，呢个系古装最重要嘅遗作嚟嘅，为佢嘅好友而写嘅一本书《备忘录》，我觉得就系佢嘅自传嚟嘅。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备忘录》，作者古苍梧，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直播室咧，有马鼎盛同马恩赐喺电话度咧，刘兰昌博士。咁啊，今晚我哋继续讲呢个俄乌谈判。 咁啊，想讲讲谈判台下边嗰啲嘢啦。 好啊。 咁啊，前两日有个新闻都几过瘾嘅。 系。 大家都知道普京嘅性格系啊，即系相当俄斯噶啦吓。 嗯。 咁但系有时你作为大国领袖。咁都開始即係口不擲言啊！大家就會有好多嘢講啦。 嗯， 十六號咧，佢話俄羅斯人可以區分出愛國者同人渣。 哇！ 叛徒 係 啊，必要時候咧，社會要自我淨化。 哇！ 咁呢度啊，釋出一啲 信號。 信號啦嚇， 又搞縮反啊！ 要鬧到咁 嗯， 即係咁。因为佢成日都咁讲噶啦，嗰阵时打车神都已经讲噶啦，话要将嗰啲车神嘅咩啊，嗰啲首领，将个头揿落去个马桶度啊嘛，啊，即系呢啲说话，真系强人嘅说话。咁但系今次既然佢即系谈笑用兵啊，羽扇纶巾咁样，点解突然又咁躁咧？ 嗯， 咁啊有好多种讲法。咁你話齋要搞到自我淨化，要剷除呢啲人渣同叛徒。 嗯， 咁俄羅斯點解咁多啲人渣叛徒咧？ 咪後生嗰代唔信你嗰套嘛？我都講過啦，上一次民意調查，其實佢個聲望好低嘅，係歷史有史以來最低嘅， 30%。 係啊，咁你即係以一個佢掌握全國權力嘅人，你調查得30%，同埋你睇到呢幾年啊，不斷有一啲反對派，有啲又俾佢毒死啦，有啲又俾佢捉曬坐監啦。嗱，你今次都係啊，你好難想像俄羅斯一打仗第一個禮拜要捉萬幾人喎，冚唪唥係人，連嗰個廣播個主播都拎張牌出嚟，不要戰爭喎，唔怕坐監15年啊！雖然那個女主播咧就話佢係佢父親好似係烏克蘭人嚟嘅，但你可以想象下喺其他嘅國家會唔會即係北朝鮮會唔會發生呢啲咁嘅事咧？ 你唔使諗， 係咪啦？其他嘅專制國家裏邊，甚至係普京10年前啊，會唔會俄羅斯夠膽有咁多嘅即係呢啲咁嘅人走出嚟抗議咧？ 好啊，聽劉博士高見啦。 嚇，係劉博士。 係。呢度我冇咩嘅高见，我听你哋嘅真系你哋讲晒。 嗱咁样，即系我啊睇咗好多网民嘅高见， 嗯， 啊，比如讲，中俄要抱团取暖啊， 嗯， 啊，咁我都认为必然嘅， 嗯， 你喺国际上边一定要揾到啲。即係 盟友， 志同道合。咁問題喺重大嘅國策問題上邊，係咪好似美國嗰個國安助理沙利文講？佢話美國相信北京喺戰前知曉俄羅斯計劃，要對呢個烏克蘭採取軍事行動咧。咁咁呢樣嘢。就只是純屬猜測，啊，即係 知道係點咧？ 知道你咪抹黑咯。 哦， 即系话你同佢蛇鼠一窝咁解咯，即系有意指责呢样嘢。 我就唔系咁认为， 系点？ 因为大家都知道，即系中俄咧，系呢个全天候嘅冇唔封顶嘅战略 朋友 合作伙伴 关系。关 系 系 咁，既然俄罗斯要进行一场咁大嘅军事行动，同埋佢嘅前景係叵測嘅， 係 叵測喺邊度咧？唔係話烏克蘭有幾勁，而係即係 制裁 會唔會由此引起不良後果？ 一定有， 不過不良後果到咩程度？ 係啦，呢樣跟啊， 是否可以忍受？ 係 咁進行呢件事咧，作為即係好朋友、好夥伴，係嘛？兩肋插刀，咁你話聲都要啩？ 系应该 嗱，刘博士，我哋都记得即系当时中越边境战争之前，阿邓小平虽然系副总理，其实大家知佢系一哥噶啦， 系 啊，美国都系当佢系一哥咁嚟迎接噶啦，嗱，佢就同呢个美国总统卡特讲啊嘛，啊，即系话要对越南用兵啊嘛，咁呢个系事实嚟噶，其实中美仲未到嗰个关系系嘛，只不过系啱建交啫。 系咁啊，示好咯，即系总之表示友好咯，系咪先？唉，系 friend 我先话你听噶嘛。 即系呢个军事机密，我谂即系当时九亿中国人冇几多人知嘅， 系 嘛？但系咁都可以同呢个外国总统分享。所以我就由此去猜测，即系普京事先知会中国。有几大可能性呢，刘博士？ 嗱，我咧就有留意到一个新闻，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嘅吓，即系呢个骆玉成啊，骆玉成喺呢个普京唔系普京系拜登同埋习近平呢个视像通话之后咧，有一个介绍呢个通话嘅一个报告会。咁佢又讲开战嘅第二日，习近平咧有帮普京通过一次电话，咁然后习近平咧就叫普京你要去谈判，咁呢样嘢你因为你今日讲嘅系谈判嘛，所以咧呢、這个谈判嘅来由咧系习近平提出嚟嘅， 好嘢喎，先见之明、啊， 我唔知呢个准唔准确啦，我系睇呢个新闻报道嘅， 系 咁。即系呢一度咧，即系都可以回答咗你好关心嘅问题，即系话谈系一定要嘅。唔谈咧，你就系最后就系打落去，你打到最后，你都系要谈啊。 系啊， 一早讲啦。 即系事实就系咁啊。啊，即系实际上咧，你话中国喺呢一场呢个战事中，系咪获得呢个战略利益？我话肯定系，系嘛？即系中国，你本来你普京系，唔系你呢、這个呢、這个美国，你就系完全系战略东移啦嘛。你而家又要翻转头嘛。咁呢咪战略利益咯。咁你战略利益，咁中国啊，梗系企喺俄罗斯嗰边啦，唔使讲嘅呢个。系嘛？你符合自己嘅利益，做乜唔企喺嗰边啊？你美国要搞我，唔通我仲帮你啊？即系好简单噶嘛，逻辑就系咁啫嘛。 阿刘博士，你讲呢个新闻，你头先讲咗个人名系 骆玉成吗？ 系乜嘢？ 外交部副长嘛？ 外交部副部长 系 啊，佢嚟解释呢个中美峰会嘅。 你而家上网都可以揾到噶。 系 唔系我意思，即系话佢既然系讲咗，等我哋知道 系 中国嘅 立 态度 系 以和为贵。但系唔知 中国嘅立场就系劝和嘛？ 系冇错，你讲得啱。但系我想知道，中国喺同样时间有冇劝呢个乌克兰谈判咧？ 呢个我就唔敢讲。嗱， 佢有外交关系噶，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嘛。 系啊， 即系佢唔系做调停人、 啊，唔系中国同乌克兰都系战略伙伴关 系、 啊。 系啊，所以咧，我觉得如果有都唔奇怪。 系， 因为实际上咧，喺前两日咧。中烏建交30周年， 两国嘅首领仲有一次通话嘛。 嗯， 所以呢个根本唔奇怪事情。 嗯嗯， 啊，所以因为你实际上你中国喺俄同埋乌克兰之间， 嗯， 你嘅立场你只能够劝双方面唔好打啦，大家倾啦，倾严肃啦，倾唔掂嘅都要想办法倾掂佢啦。实际上就 系说话真系要咁讲，冇错。说话是这样 说， 但是即如果是习近平在战争一开始他就叫停，叫普京停，也都叫泽连斯基停，这个可能性很大，但是呢问题你叫停要看你说叫停那时的战场上面的态势是什么？ 当然了， 战场上的态势是俄军大举进攻，我们上两次讲过了， 是 四面包围这样的形势。啊，你说这个巴掌呢就不是两个巴掌拍的， 是 七尼光，是一个大耳光打过去，即是你劝块面不要响。 马兄啊，我的见解呢，你中国的领导人，你不要说中国领导人，中国的一般人是不是会考虑自己的利益呢？ 是 讲利益，我清楚了，利益就完全清楚了。而且呢，我一早讲中国应该由此拿到大的利益。第二点不讲，你美国说你不要支持俄罗斯啊。軍備唔好俾佢啊，錢啊唔好俾佢啊，唔好妨礙我全面制裁啊，否則的話 有嚴重後果。 咪制裁埋你啊，係嘛？ 咪有嚴重後果啫，佢冇話制裁埋你。 即係我咁講嚇，呢個係我嘅分析。就係如果當中國嘅利益，即係蘭昌興講利益講得非常啱。全世界古今中外都咁，国与国之间就系有利益嘅啫。你唔好同我讲正义非正义，不讲是非，只论利害。 咪有益嗰阵时，咪讲正义咯。 唔系你讲笑，你讲笑。我而家讲，你要讲嘅， 俾我再讲一个。 你讲。 好啊， 好。 而家实际上，你美国咧，你都要去谂一个退场机制。你如果乌克兰同埋呢个俄罗斯签咗和约之后，你啲制裁点办？冻结嘅$3,000亿系咪要解冻？ 唔会噶啦， 唔系就睇下个条约点样，睇下个条约点样。 唔系佢，但等你再嚟同佢倾啊！我认为佢都唔系睇个条约啊！你乌克兰满意咗啦嘛？咁你俄罗斯咪同我讲咯？你要我解除制裁嘛，咁你要直接同我讲噶嘛，我认为美国嘅諗法係咁样。 你意思就係美 国。即係我借一个藉口嚟制裁你。都好啦，你要我解除啲制裁。係。 买你要知道呢一次制裁对美国都有伤㗎。 咁少伤㗎嘛，佢。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係。 制约精神。 係。 市场机制。 係。 呢啲都系资本主义嘅命根子嚟㗎，大佬。 我又不是咁觉得而家嗰班信呢样嘢嘅啫，讲就系咁讲， 唔信 系嘛？因为佢海外嚟讲系呢样嘢啊嘛，系对海，因为佢而家讲嘅系中俄嘅贸易关系啊嘛，俄国梗系有啦，唔系，同埋你睇到啊，刘兄， 唔系，所以我先头讲咧，美国都要谂一个退场机制，如果两个国家签咗和约之后，你系点样去退场？你要谂呢样嘢噶。 咁佢梗有，梗有谂，佢希望仲要谂点样自己攞到最大嘅利益同埋着数添，因为难得有咁嘅藉口俾佢进行一个经济制裁，又睇住你大件事啊！到时你想取消个制，边个紧要啲先？我觉得系梗系俄罗斯想取消个制裁紧要啲啦。好似头先阿马鼎盛讲，哇！你啲卢布嘣一声跌咗成倍，银行开唔到门、啊。你而家银行有好多银行，苏俄银行直俄罗斯银行唔做得生意啊，大佬一开门就俾人挤提噶啦，你知唔知啊？ 卢布贬值咧系对外噶， 系啊， 知唔知道啊？ 系啊， 国内买面包仲系咁多卢布噶， 系 问题冇面包卖噶啦，咪 冇咗麦当劳先啦，至少800几间麦当劳冇得食噶啦，大佬。 嗱，而家讲紧呢个。谈判咧，系而家密锣紧鼓进行紧嘅，但系 谈判桌上面的筹码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啊、当然 就是看筹码。咁呢个中国呢，你话会唔会军事援助呢？我想呢个仲未使咁快取。阿兰昌兴话斋，啊，普京点都有啲家底嘅，仓底翻翻仲可以打一两个月。但系银纸呢就唔同啦。啊，因为佢而家啲银纸唔好使啦嘛。 系啊。 要呢个硬通货去边度揾咧？中国大把，中国大把。咁问题咧，你又要？有着数俾中国噶喎，啊， 唔系中国识唔识啊？喺呢度攞翻啲着数啊！ 喂，系人都识噶啦，趁你命攞你命。 唔系好简单啫，嗱，佢签咗一个条约同俄罗斯买几多年啦，五年定三年石油噶嘛？喂，减价先啦，唔好讲笑啊！ 唔系减价，而系增产。 增产。 啊，钱我都唔系好重要，中国最紧要有油买。 系啊， 系啦。 咁你就唔怕另外呢啲第啲国家嚟石油杯葛你啦嘛？ 系嗰啲另外一件事，即系首先要有眼前。 是 啊， 我撑你普京一定撑，啊， 是啊， 朋友嘛， 撑完要攞着数嘛， 撑同步啊，咁撑完先攞，咁做生意， 哎呀，我真系你叻啲，你叻啲，啊， 哎，同步攞着数呢样嘢， 啱， 啊，同埋咧，即系蓝昌兴头先讲美国嗰个全球战略，唔能够呢个东西两个都系焦点。两个都是重点，但不可以两个都是焦点，这个是对 的。 是。但是从这个来讲呢，中国又不怕你拖长一点。 啊，我时间多的是。 不是，现在你死欧洲人而已。 关我什么事？ 未死到我这里。 但是美国会不会开心呢？就是说俄罗斯经过这次打击又看到他的底牌了，哦，原来你这么上下料而已。是不是？咁你就變咗佢係少一樣嘢擔心喎，即係你隔咗呢樣嘢，歐洲覺得你俄羅斯仲有乜嘢可以威脅到我？ 嗱，如果講按呢個軍事專家咧，佢唔使打過先知嘅，你估真係盲攻買火石咩？即係佢從你俄羅斯呢二十年嚟都冇一架呢個軍艦落水，千零噸嘅都要問法國買，咁啊知你嗰啲底細噶啦，同埋呢個導彈，咁你咪睇。敘利亞咯，睇下敘利亞嗰陣時候，以色列炸敘利亞隨便炸，攬過敘利亞，攬過伊拉克去炸伊朗又隨便炸。喂，你呢啲中間嘅全部買咗 S-300、S-400嗰啲俄羅斯導彈， 哦， 點解即係一戰不發啊？ 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咧，可惜咧時間差唔多啦，或者等下個禮拜繼續再睇下啲咩可以講啦。咁啊見到阿基哥啦，又嚟個新嘅一個禮拜嘅。张伟基那些年，咁啊最后一首歌，啊听晚讲埋听晚啊，飞哥咧请嚟方丽莹同埋容乐君啊，同大家讲歌艺人生，咁啊最后一首歌咧就系黄安唱嘅，叫做《新鸳鸯蝴蝶网》。好啦，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上青天，不如